为历史性的十四宣言发表九周年，反帝民族民主战线平壤支部代表赵一民十月三号接受了朝鲜中央通讯社记者的采访。他在受访时说，金正日同志于2007年10月又促成历史性峰会，以推动南北关系发展到一个新的更高阶段，并在旨在发展南北关系与实现和平繁荣的宣言上签了字。他指出，十四宣言是以统一祖国三项原则为基础，把由我们民族自己来的理念作为核心的，它是一个旨在全面落实615共同宣言，来争取国家和平与民族共同繁荣的实践纲领。他说，金正日将军打开了实现民族自主和大团结事业的光辉前景，为我们朝鲜民族提供了实现祖国统一的必胜的旗帜，这是他为时代和民族所建树的特殊功绩。他指出，今天有敬爱的金正恩元帅英明的领导统一运动，并强调反帝民战的先锋战士和南方的爱国民众将坚决粉碎内外分裂主义势力的反统一活动，大力打开祖国统一的转折局面。